见成长。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，不忘初衷，砥砺前行。香河国际家具城。 吃川菜到梅州东坡，梅州东坡地道川菜，健康好味道。 海浪，草原，沙漠， 美食， 嘿，一起来跳舞啊。 不要以为这样的生活每年只有几次， 或是在做梦。 记得工作日上午11点到12点锁定 FM97.4 音乐在路上，和泽华一起带上音乐去旅行。 九零蔡依林 Egoholic 恋我癖，11点04分带上音乐去旅行。有的时候你会在旅行的过程当中发现，哇，自己真漂亮。在这样漂亮的景色当中呢，也是把自己衬托得格外的动人啊。所以跟随着 Egoholic， 跟着九零，我们正式的开始今天的旅行。昨天节目当中呢，我们去到了非常漂亮的，还记得吗？贝加尔湖。在贝加尔湖呢，看到了蓝冰。还是提醒一下大家啊，想要看蓝冰最好的时间是每年的2月份到3月份，所以如果你现在已经开始计划明年过年的时候去哪玩的话，贝加尔湖真的是值得考虑的。 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去贝加尔湖北线遇见绝美的蓝冰。第一天落日结束的时候，我们回到昨天的住宿的地方 Nikita， 吃完晚饭的时候呢，顺道定了第二天去北线的这样的一个行程。司机没上来的时候呢，对可爱的古董车充满着喜爱，这样的人呢可以过来拍一拍这样的古董车，这样的古董车好像只有在每年的车展当中你才可以见到他们的身影。而来到贝加尔湖，你会发现你每天乘坐的就是这样漂亮的贝加尔湖，你可以尽情的跟他们合影拍照。方向盘呢和操控台也都是特别简易的，非常复古的感觉。这辆车一般可以坐7到8个人，一日游大多用的都是这样的车，也算是当地的特色吧。接下来呢，我们可以在冰上进行徒步、骑行以及滑冰，这些项目都是非常吸引游客的注意的。游客的组成呢，大部分会是欧美人，有些人甚至还带着自己的行囊和自己的狗狗，他们会采用徒步、自行车或者是滑冰这样的方式去探索贝加尔湖，也算是一种别样的体验吧。看到有人拍照，一些人呢还会跟你挥手示意，这样的感觉非常的特别。有的时候在冰天雪地的环境当中，你的心好像也可以变得格外的安静。昨天唱响了一个非常古老的旋律，今天依然也是有些年头的旋律。 我不知道 这是刚才我们所听到的黄小琥版本的《新不了情》。每一次听到《新不了情》的时候呢，总是会被这样的旋律、这样的歌词所深深的感动到啊。在旅行的过程当中，如果你发现有些情呢还是难舍难分的话，那么不妨通过一些美好的景色，让自己的注意力发生些许的变化，也许你会发现不同的景色。接下来带上音乐去旅行，带我们接下来开往下一站。在这里呢，我们可以看到一些深深浅浅的洞穴，挂满了各种各样的冰锥，但是跟传统意义上的冰洞还是有很大的区别的。不同形状的冰锥呢排列组合，形成了完全不一样的造型，但整体看起来还是非常的迷人的。不过如果你要有迫害妄想症或者是有密集恐惧症的话，可能会觉得有那么一点点的吓人。在冰洞的过程当中，你可以好好的拍照，你也可以拿闪光灯出来去看一下不同的景色。当然提醒大家不要拿闪光灯直接对着冰拍，这样的话也会觉得非常的刺眼和伤害这样的一个景色啊。也可以你就干脆在冰洞当中静坐下来，如果你穿的衣服够多的话，可以跟当时的这个景色融为一体，但是静坐的时间也不要太久哟。接下来我们听到了这首歌曲呢还蛮自在的，叫做带自己旅行。有的时候旅行不需要有人陪伴，自己一个人便足矣。谁说一个人不可以玩得非常的快乐，非常的浪漫和惬意嘞？ 愿你总说没时间，不见就不见，今天开始不想念你的一切，所有回忆抛到一边，计划独自去旅行，环游全世界，我有更多的空间容纳自己，喜怒哀乐都是体验。巴黎、罗马、东京留下足迹，爱惜冰岛、巴西发掘心情，自由自在，我带自己去旅行。我最重要 Oh no， 对自己好才是王道 No no， 才不要为了一根草 Oh no， 放弃了寻找更美好，买双新鞋，换个笑脸，崭新世界出发。每到一个新城市，芯片寄给未来的一天，好好怀念人在旅程，快乐无边，永远不想停下来，期待下一站给你更好的风景，拥在怀里回忆的你早已离去，草原沙漠汪洋冰天雪地，冲浪火山桌前水艇，自由自在，我带自己去旅行，你被忘记 Oh oh， 谁说你是我最重要 Oh no， 对自己好才是王道 No no， 才不要为了一根草 Oh no， 放弃了寻找更美好，买双新鞋，换个笑脸，你是我最重要 Oh no， 对自己好才是王道 No no， 才不要为了一根草 Oh no， 放弃了寻找更美好，买双新鞋，换个笑脸，崭新世界出发。 很可爱的歌曲，来自于梁又嘉的歌曲，歌名呢叫做带自己旅行。带自己旅行的过程当中，我们可以邂逅到很多别样的景色，比如说沿途自然景象，你会发现非常的壮观，石壁上成片的冰乳呢富有层次和质感，洁净又光滑，而透明的冰乳包裹住石头，清晰地露出了石头的颜色，看上去好像是来到了海底世界，看到了水母一般，非常的特别。看到这样的景色的时候，这一刻不妨让自己的内心变得慢一点，心理节奏呢也放缓一些。下面我们听到这首歌曲就很适合当你觉得想要放慢的时候听，歌名就叫做 Go Slow。而这种营造出来的氛围感和画面感也很适合来到了冰天雪地当中。在贝加尔湖上，在这样的一个寒天冻地的情况之下，如果要觉得太冷，如果觉得内心也很凉，喝上一口，这首歌的名字叫做 Go Slow， 组合是一支在学校当中成立起来但做音乐做了很久的 Decay Jones， 歌名呢叫做 Go Slow， 整首歌曲全部都是那种浓厚的氛围感，歌词呢非常的简单，一共只有四句，第一句让我住进你的眼睛里，第二句陪城市的人一起孤单，让我住进你的眼睛里看城市的人忘记浪漫。好像确实啊，在一个地方待久了以后，你的心可能会变得跟以前刚来的时候不太一样，好像会觉得有什么东西捂住了眼睛，好像会觉得一切变得没有以前那么彩色。当你觉得不浪漫的时候，带上音乐去旅行，是时候让你的心彻底的打开，把眼前的那一层薄雾给擦干净了。虽然前面已经玩得不亦乐乎了，但是千万不要忘记我们今天行程的重点，那就是来贝加尔湖主要的目的地之一蓝冰。引用百科解释冰川冰的话，给大家这么一个参考哈，蓝冰，冰川冰呈淡蓝色，是由于经过漫长的岁月，冰川冰呢变得更加的致密坚硬，里面的气泡呢也是在逐渐的减少。这时波长较长的红橙光，由于这个衍射能力比较强，都可以穿透，而把这个蓝光的波长较短被散射，从而使冰川这样的一个冰呈现出了一个蓝色的状态。 非常硬的一个解释哈。但是蓝冰实际看起来到底是什么样，我们可以在现场捡起一块碎的蓝冰，然后你举起来，从这个蓝冰当中你去看通透的蓝天白云，那一刻你会发现从冰当中折射出来的蓝色才更加的纯粹，更加的通透。甚至有人说，这样的小小的蓝冰拿到手上感觉有一些钻石的样子。蓝冰有多美，其实很难用语言准确地表述出来。如果有机会到现场去好好的看一下的话，你会被蓝冰的那一个晶莹剔透，那种璀璨所深深地折服到。接下来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，可能是在旅行当中，当你觉得非常的舒服自在的时候，你想表达出来的一种内心真实的感受，那就是对你爱不完。 当初上夜未央，来往的人多匆忙，我不要太紧张，和别人一模样，但是你对我望，两只眼睛大又亮，我开始失去了主张。风吹的路好长，一颗心晃呀晃，多想找人陪我逛，累了睡在马路上，表面上很倔强，其实内心一团糟，怕自己爱得像太阳，手中藏着一把火，这种日子不好过，把承诺交给你，把微笑当作信，却怎么也抓不住你，对你爱 经典歌曲《对你爱不完》的重新演绎，这一版本呢来自于歌手侯明昊。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带上音乐去旅行，稍事休息一下，广告之后还有更多美好的行程等待着各位。 聚焦新时代，歌唱新北京，歌唱北京50首入围作品展播全面启动，每天9:50、16:50，关注北京音乐广播 FM97.4， 聆听新时代的北京旋律。歌唱北京，爱北京，由北京广播电视台主办的歌唱北京原创歌曲评选开始投票，登录网址歌唱 bj.bitime.com， 选出你心中的北京旋律。一提起贵州遵义，让我们想到的不光是革命老区，还是绿水青山、人杰地灵的好地方。这里孕育了数款中国名酒，

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。 还在为孩子咽干喉痛、咳嗽痰多而担心吗？同仁堂儿童咳液润肺止咳，助孩子度过轻松童年。 下面是穿衣气象指数预报，白天的穿衣气象指数是2，适宜您穿棉衣类服装。 FM 974， 就是喜欢听。 北京音乐广播， 北京音乐广播 FM 97.4兆赫， 97.4兆赫， 974半点资讯。 温泉雅韵养生怀古，顺义建鼎金辉温泉养生中心十月盛大开业，5391-3117。 各位好，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。本时段我们来关注文化活动方面。上个周六，本市首次冬季全民义务植树尽责活动在共青林场举行。今年以来，全市共有400多万人次参与各类义务植树活动，包括造林绿化、自然保护、设施修建、捐资捐物等等，折算完成植树1400万株。什么是我们时代的文化？未来的敦煌艺术将以什么样的形式走入到人们的生活？带着对这些问题的追问和探索，52位嘉宾和800多位参会者来到北京，展开了一场与时代文化的对话。前天，第三届腾云峰会就在这场对话中拉开了帷幕。敦煌研究院院长王旭东在大会上表示，敦煌文化的核心内涵是慈悲、智慧、美，希望用科技的方式展示这些内涵，把他们带到年轻人面前。建议取消机动车周六日公交道限行，建议进一步完善北京市绿化条例中禁止损坏绿化行为的内容，建议建设北京汉雪主题公园和室内微型汉雪场，助力绿色冬奥及环保冰雪运动。近日，2018年北京市中小学生科学建议奖出炉，10个优秀项目捧杯。和往年的获奖项目相比，今年的项目涉猎范围更广，交通、绿化、养老、志愿服务、冬奥会和全民健身等领域都成为他们关注的焦点。以上资讯由左小美编辑播报。 世界那么大，哇哦！假期那么少，到底该去哪儿呢？ 来吧，跟我走，我是泽华，这里是带上音乐去旅行。11:33，带上音乐去旅行。此时此刻，让我们离开你所在的城市，面对一片静谧的湖，看着湖发呆，看着湖面的波光粼粼，聆听自己的声音。带上音乐去旅行，今天节目当中，我们继续前往美丽的贝加尔湖畔。冰天雪地的贝加尔湖有着格外的美丽。 在我的怀里，在你的眼里，那里春风沉醉，那里绿草如茵，月光把爱恋洒满了湖面，两个人的篝火照亮整个夜晚。多少年以后，如云般游走，那变幻的脚步让我们难牵手。这一生一世，有多少你我被吞没在月光如水的夜里。多想某一天往日又重现，我们流连忘返在北加尔。 纷飞的冰雪容不下那温柔，这一生一世这世间太少，不够证明融化冰雪的就在某一天，你忽然出现，你清澈又神秘，在北站湖畔。你清澈又神秘，像北站湖畔。 李健作词作曲并演唱的《贝加尔湖畔》，仿佛此时此刻真的是把我们带到了美丽的贝加尔湖畔。当时李健就是去到了伊尔库茨克的贝加尔湖畔之后写到的，然后呢他当时看到了非常漂亮的贝加尔湖，于是呢就用俄罗斯式的配器创作出了一首歌曲，并且当场用手机录下了几句旋律。录回来之后呢，他觉得这段旋律可以使用，就拿吉他试弹。李健最终在确定曲子之后又花费了两三个月创作完歌词，才有了刚才我们所听到的这首《贝加尔湖畔》。来到贝加尔湖，其实可玩的东西非常的多。到了晚上的时候呢，我们可以去湖边看落日，也不知道是有什么样的魔力，即使已经拍过了，即使知道外面非常的寒冷，但是很多人还是会不愿浪费大好机会，在屋子当中还是会走出来静静的去看日落。跟昨天节目当中我们所看到的一样，山头上挤满了全副武装的摄影爱好者们，夕阳观赏团可以说瞬间变得庞大起来。白天给力的天气呢，也预示着肯定会有一场绝美的落日，而果不其然，当你想象的这样的落日真实的出现的时候，这个景色啊真的是没谁了。那时那刻你的心情也会变得非常的汹涌澎湃，那种汹涌的感觉估计跟我们接下来所听到的这首歌曲好像还挺合适。易烊千玺最近出了一首新歌，叫做《亲爱的这里没有一个人》。看落日的时候好像身边有很多人，但是当你看进去的时候，仿佛那时那刻那个场景之下只有你一个人，没有其他任何人在旁边。 这也是虚惊一场，少些不自量场，紧紧攥住的拳头像来不及释放，再一次摇晃，男人在旁边祷告，在这声女人在笑，她的水洒在地上，还在努力的委屈，礼貌的样子， 亲爱的，这里没有一个人。这首歌曲一出来的时候就惊艳了很多人啊，很多人都不敢相信这是易烊千玺的作品，甚至很多人说这不是郭顶的作品吗？还真的是郭顶为易烊千玺打造的。在去年中旬的时候呢，易烊千玺就向自己欣赏的音乐人歌手郭顶发出了合作邀请，两个人呢也是经过了反复的沟通，最终带来了这样的一首曲目。亲爱的，这里没有一个人。亲爱的，这里没有一个人。在旅行的过程当中，如果真的只有两个人出现在一个非常美丽的场景当中的话，那样的感觉真的是刻骨铭心的吧。在微博上有一位朋友叫做这个人很懒，说想要点一首陈奕迅的《明年今日》送给初恋，他很爱这首歌曲。初恋呢可能很早就忘记了他，可是他本人还是非常的怀念，希望初恋依然可以过得开心快乐，希望他还可以有机会的话和这个人再次的相遇。明年今日这首歌曲呢也送给所有的朋友们吧。时间总是会让我们经历很多的事情，有些事情好像没有一个明确的答案，没有一个自己想要得到的一个答案，但是时间也会治愈很多事情。 吊灯倾泻下来，或者我已不会存在，即使你不爱亦不需要分开。若这一刻我竟严重痴呆，根本不需要被爱，永远在床上发梦，余生都不会再被爱。总需要勇敢生存，我还是重新许愿，例如学会承受失恋。明年今日别要再失眠，床褥都改变，如果有幸会面，或再同伴新婚的盛宴，惶惑地等待你出现。明年今未见你一年，谁舍得改变，离开你六十年，但愿能认得出你的子女，临别亦听得到你讲再见。生存，我还是重新许愿，例如学会承受失恋。明年今日别要再失眠，床褥都改变，如果有幸会面，或再同伴新婚的盛宴，惶惑地等待你出现。明年今日未见你谁舍得改变，离开你六十年，但愿能认得出你的子女，临别亦听得到你讲再见。在有生的瞬间能遇到你，竟花光所有运气，到这日才发现曾呼吸过空气。 林夕作词，陈少侠的曲，伊森陈奕迅演唱。明年今日这首歌曲诞生出了非常多经典的歌词，比如说副歌部分，离开你六十年，但愿能认得出你的子女，这一句写出了发自内心的那种痛和那种想念。然后紧接着还有这样的一句，在有生的瞬间能遇到你，竟花光所有运气。这句歌词也是把那种浪漫，那种凄美凄苦的感觉营造得淋漓尽致啊。 这首歌的歌词呢，林夕描述出来的意境它其实是悲苦的，但是林夕的词却写出了一种美感。而陈少霞典型的音乐的风格，温馨轻柔的曲风和深情，配上陈奕迅这样的一个娓娓道来的一个表达，把我们真正的带入到了爱情当中的那种浪漫，那种凄美，那种无奈的情景当中去。接下来好像觉得有一点点的伤感哈，这个时候我们需要喝上两杯。 Ladies and gentlemen， 欢迎光临我们的俱乐部。俱乐部的名字很奇怪， 这里是一群很普通的人， 没人爱俱乐部， 很普通，长相很普通，在本店老少不分，本店的特色通常是屡战屡败的家伙，常常被打枪却一直坚强，是我们的好客人。上辈子欠感情的债，到这一刻如何瘫痪，每个人失去活来，到头来像个阿呆，没人爱，没有人爱，还有空位请你进来坐下来，不要拘束，这里是没人爱俱乐部。狂男怨女在情人节的时候塞爆这里，没人爱俱乐部，因为寂寞才可以经营下去，寂寞寂寞寂寞，你寂寞，上辈子欠感情的债，到这一刻如何瘫痪，每个人死去活来，到头来像个阿呆，没人爱，没有人爱，还有空位请你进来坐下来，不要拘束，这里是没人爱俱乐部，上辈子欠感情的债，到这一刻如何瘫痪，每个人失去活来，到头来像个阿呆，没人爱啊，没有人爱，还有空位请你进来坐下来，不要拘束，这里是没人爱俱乐部。 好了啦，这里不是没人爱俱乐部，这里是带上音乐去旅行。今天我们的行程呢也要告一段落了，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你的故事我的歌。感谢收听今天的带上音乐去旅行，我是泽华。 莫名其妙开始了黑白的颜色，黑月是哭声，一个女人含泪就洒的笑了，他躺在手术台上，手里抱着婴儿，但是外头并没有这故事该负责的人在等着，他自己咬紧牙关，撑了好几年才改写他的人生，他告诉我